直到心间，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你要句点，让我相信你准备 Be a better man。写下风吻，用真实语言去承诺明天，勇敢地给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，让我相信Better man。泪水洗净昨天，用未来时间看辽阔世界，分享一切关于爱，无论谁都期待爱美好句点，让我相信 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愿只愿人在风中，聚 山都不由我。